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 也会品茶， 我玩直播， 也练书法。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 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 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一架波音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下午4:03:02，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景象了。同时呢，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今天有我，还有两位颜值很高很有意思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要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就是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来自 WeMake 形象工作设计室的创意总监啊，不是，是创始人乔雅，一个大美女，欢迎你。 Hello， 哎， 大家好。 嗯，另外一个帅哥呢，跨度拿近一点。另外一个帅哥呢，他暂时隐藏起来了，在另一个镜头，我们给他一个镜头，他就是 WeMake 形象工作室的化妆总监灿森。来，哎，离那个话筒近一点，你的话筒在那边。很羞涩，是第一次上广播节目吗？哎，那稍微有点紧张，没关系，一会儿我们聊起来会很嗨。因为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在旅行当中，女生呢可能会很注意她的妆容以及穿搭，只有在妆容和穿搭方面弄得非常完美了，我们的旅行才是一段很奇妙很开心的旅行。那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吧，来自我介绍一下，乔雅先来。 哎哈喽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 We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的创始人，我叫乔雅。 嗯， 很高兴认识大家。 嗯，很好。然后另外一位帅哥现在已经入画了，形象好像很严肃。 大家好，我是那个 We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的化妆总监，我叫灿森。 嗯，灿森你好，欢迎你哈。那今天呢，首先来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环节。首先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你们，尤其是乔雅吧，在夏天的时候你们肯定会涂防晒霜。那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防晒霜到底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 防晒霜其实它是属于护肤品的范畴的啊，因为我在创立形象管理工作室之前呢，曾经在化妆品公司工作过三年多。 哇，那有经验了， 四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老司机。 差不多。其实防晒霜它按照彩妆、护肤、香水的三大品类来分，它是隶属于护肤品的一个范畴的。所以说，其实尤其是在夏天的话，对于女生的皮肤是有非常好的保护效果的。所以很多人他可能会有一种误区，说， 对， 哎，我不能用太高倍数的防晒，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的，很多人都怕那个防晒霜会伤害自己的皮肤。那其实呢，我这也找了一些资料，有说，防晒剂呢分为以下几个类型。第一类呢是物理防晒剂，主要就是由二氧化钛和氧化锌这两种组成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常见的那种化学防晒剂。化学防晒剂能够溶解在水里面，也有能够溶解在油里面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形成一个均匀的防晒膜，不留死角的帮你遮盖住皮肤表面，让阳光中的紫外线无迹可施。那么这样的防晒霜它的肤感往往不太好，就是会很厚重。那其实我们也知道，防晒霜中的一部分化学防晒剂确实有可能会渗入到皮肤当中，但是呢绝大部分的防晒剂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非常慢的，所以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伤害。那我们唯一要注意的呢，就是一个叫做二苯酮三的这样一个防晒剂，这个家伙它的渗透能力比较强。那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呢？就是尽量不要买美系的防晒霜，因为美国对于这方面的一些标准可能还没有很完善，所以他们的化妆品就是防晒霜这方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安全。 就是每个国家其实对于化妆品微量元素的这种含量的控制，其实每个国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是，没错。不知道我们化妆师有没有专业的建议，平时会对这方面有研究吗？离话筒近一点啊。 对，就是因为大部分我们在做这个妆前处理的时候，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那个防晒隔离这是必须要涂的。对，所以说因为我们还要上粉底， 把话筒正过来。 因为我们还要上粉底，对吧？然后所以 还要上粉底。 对，在粉底之前，这个护肤的步骤其实已经很多了。 对， 所以说我们选择防晒的时候呢，尽量都选择轻薄一点的。 对，防晒其实很重要。 对， 因为如果防晒没有做好，有可能脸就变黑。 但是如果防晒太过厚重呢，就会导致这个粉底呢会出现起泥的这个状态啊。 哦，是这样。所以防晒轻薄才能让你的妆底看起来很清透。 对。 哎，那我也是长知识了哈，之后我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晒，一会儿我们可以详细讨论一下防晒到底该怎么选择。 Okay. 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文章，叫做想不到蒙娜丽莎没有眉毛是为了漂亮。我这儿有一张蒙娜丽莎的图片，我先来给你们展示一下。就是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女生都觉得比不涂口红更可怕的呢，就是没有画眉毛。你们可以脑补一下没有眉毛的女人长什么样子。但是其实呢，你们可能都没有发现，在1504年达芬奇创作了蒙娜丽莎，画面上的蒙娜丽莎呢坐在安乐椅上，双手交叠放在胸前，脸上露出非常勉强的微笑，像是微笑刚开始一瞬间，也像是微笑结束的一瞬间。但是我们可能一直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她竟然没有眉毛。哎，我在看这个之前我也没有发现，我化妆师灿森已经笑得非常的开心了，但他可能还在拘谨。他真的没有眉毛，这一点就是很奇怪。然后呢，我就发现可能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流行眉毛的方法。比如说我这儿也找了几张图片哈，比如说我给你们看看，在20年代，这是20年代的时候流行的眉毛的妆容，是这种非常非常细的，比面条还要细的一个细眉。那接下来呢，就是 这个是40年代的。 嗯，40年代。 稍微有点高挑的。 稍微有点高挑，这个好美哦。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40年代的，好像是当时的一个明星，我感觉她应该老了之后也很美。然后60年代代表的眉形就是很著名啊，奥黛丽·赫本，她电影当中都非常美，是这种有点接近于现在了，就是那种浓眉了， 粗眉。 灿森，我觉得你还是要离话筒再近一些，不然你就只有帅气，不然你就只有帅气的脸，你的声音就没有办法出去了。 OK， 要不然你坐离那个坐近一点。 好的， 好， 现在 OK 了吧？ 好，现在 OK 了哈。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说的是80年代的。哇，这个就超级美了。80年代能化这样的妆，然后拍出这种照片，我真觉得很好看哎。 对，很自然了。 对，这个眉毛跟我们现在流行的是差不多的吧？ 这个现在就是比较流行的，有点平眉的感觉。 平眉的感觉， 嗯。 今年好像有一点弧度的这种感觉是更流行， 就是接近标准眉形，嗯。 接近标准眉形， 标准眉形它的弧度呢就不会太像刚才的50年代的那么高挑。 嗯哼，嗯，那你觉得我跟 趋于平眉？ 那你觉得我跟乔雅我们两个眉形怎么样？ 啊，你看你们两个其实就是完全两种风格的眉形。 真的吗？ 对，像你就是比较偏向于标准眉的。 嗯哼， 对。然后 但是我有一些杂乱的没有修啦，嗯，比较懒。 没有，其实很好看的。 我知道啊， 对， 知道我好看啊，不用你夸。 自然才是最美的，对， 讲的是实话。 但乔雅老师呢，她眉毛呢偏于平啊， 嗯， 比较粗美， 很好看，我觉得很有气质。她 两种风格， 对， 就是现在其实不是最流行的眉形了，因为去年这个款型是比较流行的， 但是我们都是不同风格的美。 今年比较流行落尾。落尾眉。 如果以后你们经常来上我节目的话，就会知道来我节目的嘉宾非常惨，因为他们要不然就是被我乱捧，要不然就是我逼着他们一直夸我，这是我节目的风格。哎，那今天我们女神麻辣烫要说的最后一条资讯呢，是我名正言顺的来聊一聊我的偶像周杰伦，是他的非常很多年的超级粉丝。对，那就在6月21号的凌晨，杰威尔音乐官方微博晒出了昆凌亲吻着儿子和女儿小周周三个人的合影。那周杰伦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呢，今年金曲奖可能又没有办法参加了，因为会在月子中心陪着他们母子看金曲奖。天哪，感觉好暖。然后我就想到，因为我是他的歌迷嘛，他在很多年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曾经说过，如果再生孩，如果他以后有了孩子的话，他的孩子还要叫周杰伦。也不知道他自己还记不记得，对，就很怪。然后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我觉得也很开心。那所以今天在我们女神麻辣烫要结束之前呢，也是送上一首歌曲，周杰伦的《听爸爸的话》，希望他的两个孩子都能够很平安快乐的成长，也希望大家都要听爸爸的话。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你听爸爸的话，说我不是个感动心，送给你的话不必放在你家花瓶里，他要我越走越远越好，不要在一起那最好。但我听妈妈的话，要我不能轻易放弃，还喜欢的话让我再去为你求求你，难道你要我不下什么，这是借口你 走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再来隆重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Hello， 我要自我介绍一下，再次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 We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的乔雅。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We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的化妆总监 艾 森。 欢迎两位，那今天现在就正式进入我们本期的百分百 Party。 我们本期的节目要聊的话题呢，是旅行中这样穿搭和化妆才好看，才有意义，这样才算是真的旅行。那如果你在旅行当中有什么好玩的经历，或者是对穿搭有哪方面的建议，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这是其中一个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通道。然后呢，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跟我们互动。那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三位很有趣的聊天哈。那我之前在跟乔雅对内容的时候呢，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爱旅行的人，非常爱旅行，那去过很多地方，对不对？ 啊，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些照片，照片都是很精彩的。这是在哪里啊？ 这是在印尼， 印尼， 对， 这是一个地方， 这也是在印尼。这是在新疆，赛里木湖。对， 那我们先来讲一讲印尼吧，既然很随性的放到了这个图片。 对， 这个是 图片太多，没有办法全部放下了，就截取了几张。 在印尼的是什么时候去的印尼呢？ 印尼这个是近期去的，这个是上个月吧， 上个 月，上个 月， 上上个月。 你们是一起工作去的吗？ 不是，是我去印尼那边新加坡开会，然后正好因为印尼和新加坡离得非常近嘛，然后顺道就去印尼那边的这个海岛，就小玩了一下。 所以在海岛，在海岛的时候，你在穿搭和化妆这方面有哪些注意呢？就是你会不会特意有一些你自己的小心机在里面？ 我每一张照片都是心机啊。 比如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心机在哪里？墨镜吗？ 因为这个啊，其实我是觉得衣服款式啊，每个女生她出去玩的时候，衣服款式可能有很多可以去选的。很多人可能一提到海岛的时候啊，本能的会想到说，哎，要穿长裙，要穿带花朵图案的这样的，或者是哎，头发要长长的披下来。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经典的这种穿搭方式了啊。但是，比如说，当然我照了很多张照片，既然你翻到了那个带开游艇的那一张哈， 对， 我觉得像这一张的这种穿搭小心机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身材上来讲腿不属于特别长的所以说呢， 可是你很瘦啊， 看起来很瘦，感谢美图秀秀。 这位男士，你为什么在旁边冷笑？好，我们继续来说。 然后呢，所以说呢，那你想要照片里面让有这种视觉上的身材比例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可能下身的裙子呢不宜特别的长。所以呢，那你出去玩的时候有，因为海岛 但是不是那种高腰长裙会显得比例很好吗？ 也会啊，就是两种不同风格嘛。那如果说你今天穿的就是这种长裙的话，那可能我会选择把头发披下来啊。或者是带一点头饰的这种但是如果穿的是这种偏简洁风的这种的，可能你就是以利落的这种感觉为主。 对， 所以那会刻意的把这个腿部线条拉长一点，稍微短一点的。而且其实上身的那个衣服嘛，它是有一点上面会露锁骨的这种所以感觉上会比较清凉。 这个衣服是单肩的吗？ 是这样露锁骨的这样的一个一字领。 我非常喜欢一字肩，一字肩很心机。 因为会露锁骨啊。 对， 会露锁骨。 而且还如果要是胳膊上肉比较多的人的话，可以把上肢的那个赘肉挡住，就会显得很瘦。 对对对， 就只要你稍微有一点锁骨，你就会看起来瘦十斤的效果。 对，而且其实因为每个女生，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同感啊，不管你衣橱里面的衣服有多少那当你有重要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你永远都会觉得你衣橱里面还是少一件衣服。 对，永远都是就是 总差一件新衣服是我今天要穿出门的，其他衣服都不想穿，我就想穿新的，每天都想穿新衣服。 反正永远都是你看别人穿好看了，你看模特穿好看了，你看到随便街上穿过来一个什么人广告，你都想去买新的衣服。 对、 啊，所以说其实你会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这种选择。 是， 但是有一些衣服可能我们在日常场合穿会有一点点觉得 over， 有一点点 over， 像露的特别多的，可能我们更适合旅行的时候造型来穿。 确实，所以我们就需要在生活当中制造很多个旅行的机会啊，这样就可以穿得很暴露。 对， 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会不说暴露了，就显示身材的优点啊。 对，但是平时如果穿的好些，衣服就会有一点奇怪。 对，有一些时候吧，因为其实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你看像你这样的女生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的。 没有 但是呢， 不好意思， 我们想可能 可以更放肆。 它跟场合有关系。 是的， 要穿对场合，穿得得体吧。 对，就像我最近刚刚练出腹肌很开心，但是我也并不能每天露着肚子出门啊。所以我就在寻找一些去海岛的机会可以让我露腰。哎，那刚刚我们也是聊到了乔雅她去印尼旅行的穿搭，然后呢接下来就要请出我们一直保持迷之微笑的灿森同学，要不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聊一聊旅行的妆容的问题。 对， 对， 就是如果去海岛的话真的很晒，那这个时候的话妆可能会花，如果要是画得太淡呢拍照又不好看，如果要是画得太浓好像有点过，而且妆会随时花掉，所以我想你要不要教我们一下在海岛化妆有哪些小物品或者什么能就是让我们变得更美 啊？因为夏季这个原因，尤其在海岛这个地方光晒比较强对吧，可能会容易出汗啊出油这种，所以说妆晕得特别快啊。那我就建议其实大家在选择这个眼妆产品包括唇妆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防水性的。 防水，唇妆也有防水的吗？ 对，你比方说那你看在这种说咱们说花太浓可能过于有点过对吧但是你也要有亮点，这个妆容 必须要有亮点啊。 那可我们 没有亮点我们出去干嘛？ 对，你看刚才乔雅老师对吧戴了墨镜，那她几乎眼睛看不到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其实想袒露心机的地方呢就是在唇妆之上。 对， 对吧， 口红的颜色， 那我们就要画一个稍微亮一点的或者有颜色的这样口红那这个大家经常能看到吗？对，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唇膏啊，因为它是哑光质地的，然后呢它非常干啊。对，就是说你在涂之前基本上你要不做唇前的这个护理的话基本涂不太上色啊，所以说它持妆性也很强那几乎是防水性的一个感觉。 那你到底是夸它还是在骂它说它是非常干涂不上色？ 对，但 这个真的很好用啊。 所以说它是这个什么产品它都有优缺点嘛对吧，但是你做好妆前护理它就没有那么干了。 对，这个颜色涂上是大红吗？ 对，大红，而且就是气场很强，尤其在拍照的时候特别显色， 很美 很美。 因为要是涂在海岛它本来周围的颜色就是很鲜艳，如果你要是涂了很浅的那种颜色的话可能就看不太出来。 对， 我觉得 就是一个显妆利器啊。 真的是这样那其他的像底妆方面呢？ 底妆方面呢我就建议大家，因为夏天这个妆啊一般的人会不是很服帖才会导致它花对吧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在妆前护理方面啊，这有一个我给大家推荐产品啊，这个就是一个 能不能举起来让大家可以看。对对对对对， 冰冰霜啊所谓的冰冰霜， 冰冰霜 是范冰冰最爱的一个面霜， 平价 很平价，一个澳洲的唯一面霜它特别好用。 是吗？它很便宜吗？ 很便宜，也就合人民币也就几十块嘛但是超好用。 那它的优点在哪里？ 它就是能妆让妆特别服帖，因为大部分女孩化妆粉底都会特别浮， 对， 或者有些干皮呢会特别卡粉啊， 对，而且有的时候不持久的话可能你刚化上还挺好但过几个小时就变了。 对，其实你妆花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之前这个妆不够服帖嘛它浮起来了它就会花嘛。 对， 这个它就是为了让这个妆感特别的服帖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把你的粉底都吸收到皮肤上 那对皮肤会有伤害吗？把粉底都吸收了 没关系的，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粉底它都是有营养成分的，而且我们做好卸妆这个是很关键的。 做好卸妆， 对，卸妆是很关键如果说你涂再好的产品你卸妆做不到位，其实它对皮肤多少都是有伤害的。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底妆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那还有 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眼妆部分，对吧？嗯、 眼妆部分超级重要， 对，超级重要啊、嗯！那一定要有的就是 只有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对， 才能吸引一些桃花运。嗯、 那 我们大部分其实眼妆部分就是睫毛跟眼线，对吧？嗯、是最显妆的。 对。 那今天给大家拿几个三个产品啊，是这个我觉得女孩必备的几个产品 啊。你这边这两个我都超爱，因为它很平价，都是岛国药妆店就能买到的，而且真的很好用。 对， 我觉得比大牌的那些真的要好用， 好用很多。 嗯， 然后你看啊，这个大家这个应该都出，就是这个是眼线笔， 嗯， 对吧？眼线也笔，对吧？它就是一笔成型，而且画上去迅速就干掉。 就是不论你是新手还是老司机，都是可以画得很好。 对，然后再有一个睫毛部分啊，睫毛部分、嗯、因为大家平常就是特别爱晕妆的部分就是睫毛、嗯、啊。那我们这边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叫睫毛雨衣， 嗯 啊，就是你在刷睫毛膏之前啊，先它就是透明的啊，在睫毛的根部刷一点点这个。 睫毛雨衣好浪漫、哦、 对，一定不要刷到睫毛肩部啊，刷到根部、嗯、然后再刷一款这种防水性的睫毛膏啊，防水性的， 嗯， 睫毛绝对不会晕， 这真的非常防水吗？ 然后非常防水， 但是 它有两款啊，一个是粉色的、嗯、一个是绿色的，粉色这款才是防水的、 哦、但是据我所知就是和这个牌子、 嗯、 同品牌的那个睫毛膏也很好用， 对、 那跟这个你比较推荐哪个呢？ 我比较推荐这个 嗯、为什么？ 因为这个擦的刷头呢是用小梳子的，大家能看到吗、 嗯、 对吧， 嗯、 啊、比较小，而且呢 看不到，你这样不你要离远一点、嗯、你自己看，在这 儿 OK 对对，它就是一个小梳子的，而且呢、嗯、它呢就是会刷出那种根根分明的效果， 是、 啊、 我之前用那个日系的睫毛膏化妆的时候，有一次好像是看什么电影哭到已经快抽过去了，那个睫毛膏都没有掉， 对，那用 很厉害， 我用它专门的 一瞬间被吸粉了， 对，专门的有一个卸妆液啊， 对， 专门卸它这个睫毛膏的、 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所以说这几款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嗯， 看看 那、嗯、对，那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不要走开，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会回来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的百分百 party 啊，我们跟大家说个拜拜，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喽，拜拜 拜。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北京时间的16: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We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的乔雅。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的造型总监灿森。 很酷的造型总监。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在广播里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进行观看，以及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我们百分百 party 互动的话题呢，是大家在旅行当中的穿搭和妆容，因为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给我们介绍，而且我们这个形象工作室的创始人竟然还是一个旅游达人，他去过很多很多地方。刚刚上半时段我们讲了他去的是印尼，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哪儿呢？这有很多图片，要不然乔雅你自己来做主吧，自己来挑选一下，我们讲一下背后的故事怎么样？ 因为这就是这里面图片，因为旅行图片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女生出去嘛，就除了 看有一个 美拍玩儿。对，这张图片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这是在马蹄湾。现在其实很多人去旅行啊，去美国的时候也都是会开始选择美西那边的线路了。 对，自驾游很爽。 对，因为整个加州一号公路开下来有很多很多的景点啊。但是呢，如果说自己去玩啊，像我们平时我跟同学去玩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开车啊，两三个人这样一路开下来。其实如果自己去的话，没有中间没有旅行团或没有其他人去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开车真的还是要蛮久的。 是吗？ 还是要蛮久的， 因为毕竟很大嘛那个地方。 对，就比如说你看这个第一张和这一张，第六张下面的这第六张， 这个吗？ 下面的第六张， 这个， 哎对，像这两张呢，就是在这个是在鲍威尔湖也是在马蹄湾旁边的一个。 好美哦。 对，那个我上传这张图片的时候呢，我所有的朋友给的统一评价就是景色很美，就是中间有一个碍眼的那个。 没有啊，我觉得你给这张图片 就先毁了整个图片的美感。 哪有 啊，没有办法，要有这种参与感。 哎，所以说那像在这种就是美国这种自由和乡村感比较浓重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穿搭呢？ 所以你会看到说，比如说我拿这几张图片来举例子吧， 跟海岛的穿着就很不一样了。 对，其实首先在穿着上来讲的话，因为美国东部西部人的风格还是有非常典型的不同的。 对 啊，所以你会发现说，首先加州那边是非常非常热的，它有点像中国香港啊或者是广州那边的那种天气。 对， 反正很热的那一种。所以而且我当时刚去美国的时候，我带了很多就高跟鞋啊，反正就是很商务的那种衣服去啊，结果到了那边 之后发现不适合。 哇，刚到那儿之后整两个箱子的衣服全部都扔光，因为真的是没有你在 什么。我关注的点是你把箱子里的衣服扔了吗？ 扔到角落里。 我以为你真的就狠心把他们扔了。 那不可能了。那不可能了，我不忍心丢衣服。 衣服都是我们的爱妃，不能轻易抛弃。 但是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爱妃。 对， 因为 女人在 这 方面非常花心。我们就是皇 后。然后你就会去看说美西这边的人，就西部的人，他的经典穿着肯定是以这种比如说有一个品牌，美国有个品牌叫 Hollister 吧，对吧，就是那种你看上去好像不会特别好看，但是它有点运动风，有一点简洁的那种感觉。 对啊，但是穿上以后真的很好看。 对，穿上之后我觉得是要看怎么穿了，就是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大众，比如说我们中国大众女生非常喜欢的风格，它绝不是大众喜欢的。但是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就会觉得你穿成那个样子是非常应景的， 很合理。 对， 但是其实现在在很多场合，然后包括一些包啊鞋的品牌，其实女生也都是越来越喜欢尝试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小众品牌，大家也在这方面开始有很高的追求。 对，就是而且是它的款型，你会发现说是以这种比如说上衣会以这种舒适感啊棉质感的为主，然后短款的就看起来穿起来很运动风，很显年纪轻的这种感觉。 对，哎，我最近两年也是这样，我以前会经常喜欢穿那种连衣裙然后小跟鞋，但是最近我就发现我的年纪在上涨，而我周围接触的一些姑娘呢，她们都是97、98年的，所以我觉得天哪，我输得太惨了，我不能让自己那么惨，所以我就开始穿的稍微青春一些。 但你本来就很青春、啊、主要是说其实首先我们讲穿搭啊、嗯、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说我要根据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来去选择我的发型或者妆容、嗯、实际上你是应该先去选择你的妆容发型，再来去选择合适的衣服的。 哦，是吗？那刚刚我一直也是弄反了，因为我都是 吧 先穿好了衣服再想化什么妆。 其实是，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我们在培训课的时候做过一个试验啊、嗯、就是每个人的气质风格是不同类型的、嗯、比如说我们按专业的分法啊，人的长相类型分为大量感小量感，人的气质类型分为八种类型，比如说有这种前卫时尚型的、优雅型的、古典型的，还有这种说比如说戏剧型的。那可能每一种类型不同的人，你适合的这种服装风格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一个长得非常小巧玲珑的人，你给他搭配很大的那种很夸张的配饰，就显得非常坠。 是，但是风格可能还是要多变吧。就好像说如果要是一个长得非常小巧的那种女生，那她如果一直是遵循她本身应该有的那种风格的话，她可能就无法尝试其他的一些东西。 对对，很对。所以说这就是跟我们出去旅行一样啊，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去穿适合的衣服、嗯、但是衣服的款型一定要是符合你自己的气质类型的、嗯、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适合穿高领的衣服，他可能穿露锁骨的衣服不是那么好看、嗯、那可能我们针对不同地方会有很多种比如说不露锁骨的类型，高领一点的或圆领的，这种供她去选择、嗯、但有的很多大多数的女孩她穿这种露锁骨的衣服会非常的漂亮。 比如我啊， 脖子特别短。对，比如你啊但如果脖子特别短的，我们会发现穿高领的衣服可能就会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突兀、 我就不太敢尝试高领。而且第一是我觉得高领不太舒服，有点就尤其是冬天那种高领毛衣就会很扎。但是去年的时候、嗯、我看有一些品牌还是出了一些高领的毛衣，然后我也有尝试那么一件两件、嗯、可能就一件，但是最后就是失败。 嗯，其实我们就讲说其实衣服款型会很多了。 对， 但是我们怎么去选择呢？其实先要对自己有一个预判，还有根据自己当天的这种妆容的这种类型啊，还有发型的这种类型啊，去选择合适的这种穿着。但是你看这两张就是照片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只选了这两张，还有这一张这一张，这也是当时在鲍威尔湖。 哎，这张乔雅穿的就是一个比较短款的上衣，下面那个裤子是长裤吗？ 是很短，短裤。嗯，当时因为在美国我被晒得非常黑，嗯，那个时候很多人以为我是当地的人啊，晒得 不可能吧？ 真的又胖又黑。 那你后来是怎么白回来的呢？ 自然白，没有。打任何针，自然白。 回到中国就白 了。就是这几张照片里面你会发现说，其实旅行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不是有这种耐心去看一看当地的这种人文，或者是等待美景绽放的一刻。 对， 比如说我们去到那个鲍威尔湖的时候呢，我们当天开车开了8个小时才到那个地方， 那路途很疲惫。哎， 对，而且是有雨的，就下了很大很大的雨。然后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我们等了1个多小时，那个雨都没有停。然后当天我们都觉得说，哇，开了这么久的车过来，然后也好像没有办法拍到很好的照片了，然后两个人都挺遗憾的。没想到后来等到1个半小时的时候吧，雨停了之后，你会发现说照片上有晚霞，这些照片全部都是手机拍出来的，都不是专业的相机。哦， 这个只是用手机拍的吗？ 都是手机拍出来的。 天哪， 就是普通的手机拍出来的。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拍不出它的美，因为有那个晚霞火烧云的那种感觉，它的那个湖面是呈湛青色的，这张照片都没有 PS。 哇， 所以就是那个感觉是我们两个人对着那个湖面在大叫。而且因为其实旅行的人是很少的，因为那几天天气不是很好。 嗯， 然后两个人在很空旷的那种湖面上，你看到大片的火烧云。 和谁？ 和一个非常关系非常好的女生。 哦，我还以为能问出点什么八卦来。 没有八卦，吃瓜群众可以退下。 哎，那在就是像美国这种很奔放很自由的这种地方，应该化什么样的妆呢？我感觉应该是那种很大气的。 对，我觉得像这种地方其实就是老外化妆嘛，对吧，都是比较 over 的。其实 我感觉他们好像化妆习惯把眼影化特别重， 很重。对，因为他们轮廓够深啊，所以说他撑得起来。但是亚洲人其实我不太建议化太重。 不太建议吗？ 对对对，因为化太重了就会显脏，而且呢 会有种感觉像被揍了一拳一样啊。 对 对，所以说因为亚洲人大部分眼睛比较肿，而且轮廓没有那么强。 哎，我想问提问一下，下眼线你会建议大家画吗？ 我不太建议啊，因为下眼线非常显年龄啊，而且如果画不好呢，就特别像鬼。 真的吗？ 对，很凶，而且啊，所以说如果想画下眼线呢， 你有画下眼线吗？ 下眼线其实我们现代的妆容其实基本上都是用， 这样一说，就我们吴老师这样一说，我就赶快想擦一下。 我们现在基本都是用眼影代替啊，深色的大地色眼影就 OK 了。啊、 没关系，他如果嫌弃你的话，你们俩可以撕啊。 没关系， 都是不流行的对撕的风格。 我们俩太像了，撕不起来。 两个巨蟹座。 OK， 那你那个包里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我们推荐一下？ 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很好奇，我非常好奇化妆师的包里面。 其实今天我没有带太多过来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咱们。对于旅行来讲，我觉得纯色这个纯妆是最能显现我们这个妆感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说我今天带了比较多的口红啊。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那种大红色的，对吧？那其实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近期在追啊，那个《花儿与少年》啊， 有啊有啊有啊， 姐姐的《花样旅途》啊，啊这些旅游节目，对不对？那大家都说带着颜值去旅行。啊，然后大家感觉是不是大部分这些人去的地方都比较阳光啊？阳光特别充足，对啊。那所以说，其实很多女星在选择这个唇膏上也是选的都是比较亮的这种暖色系的啊，也比较阳光啊。那像这个，暖橘色， 橘粉色， 啊、对，对，有点偏橘，有点偏粉的。 哦，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对，介于中间的，跟你今天涂的有点像。 对，因为它涂上之后就是有很青春的那种感觉。 对，很青春，而且很显白啊。 对， 整个人在阳光下拍出照片特别透亮。 哎，那像这种橘粉色的唇膏，是不是不太适合皮肤比较黑的女生？ 其实是 OK 的啊，其实 OK 的，因为它偏橘色的这个唇膏呢，其实偏黑的人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偏黑的人千万不要用偏粉色系的。 是吗？ 对， 我之前有一个 就会更黑， 肤色很黑很黑的女生朋友，她跟我说，她吐槽她的苦恼，她说她涂口红的时候只能涂红色的。 红色的，还有 红色不要百搭了，因为不太挑人啊。其实如果偏黑的人，我建议涂裸色。其实会比较洋气一些。 真的吗？ 对，像这种裸色的唇彩啊。 但是我觉得我挑战不了裸色哎。 真的，其实因为你太白呗。 对，因为我皮白啊。 对， 皮肤太白了。真的。 我觉得如果是肤色特别黑的啊，特别深的，真的可以涂这种裸色的唇彩，然后它里面有点微珠光，其实质感会看起来很好。如果看本人的话啊。同样是很有特色很洋气的一个感觉。 很洋气。 对。 哎，今天我涂的这一支口红是。珊瑚，哎，这个不是珊瑚色，这什么颜色？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算是什么红呢？ 有点红， 有点橘红，我觉得。 有点橘红，我觉得这个还挺适合。 其实偏近，你这个有点偏珊瑚色了。 偏珊瑚色吗？ 对，偏珊瑚色。就现在也比较流行这种珊瑚色啊，珊瑚妆啊， 对。 比方眼影啊，再给大家看一款眼影吧。 眼影的推荐， 眼影 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有些眼影如果涂不好的话就会脏脏的。 如果平常的话，我觉得日常妆里用眼影，我们就直接其实买这种四色的这种大地色眼影。 但是我觉得眼影吧，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买不出什么花样，买来买去就是大地色。因为如果你要是买了一些什么限量的彩妆盘，比如说有粉色，有什么绿色呀，亮蓝色呀，什么那种。就很难驾驭， 很难驾驭，对吧？不知道该怎么用， 什么时候涂。 就是我觉得啊，因为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 思考过有没有一个答案呢？哎，就要不然你这样，你能不能教大家一下，怎么样来，就是在什么场合能涂那些颜色很奇怪的眼影？ 其实颜色很奇怪的眼影，尤其饱和度比较高的那种纯色的啊， 适合万圣节活动的时候涂吗？ 万圣节当然是比较夸张，你可以涂啊。其实平常你想用在日常妆里，它也是有小心机的办法的 啊。比如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呢把它当成眼线来用。 那我如果涂一个绿色眼线，不是很奇怪吗？ 不会啊，如果你的妆、你的整体打扮，像你的服装，如果是很潮的或者很硬的那种，是完全 OK 的。 哎，那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条宝蓝色的裙子， 我可不可以涂就像乔雅今天这种颜色的裙子，可能比它再亮一点，然后可不可以涂那种非常非常亮蓝色的眼影？ 我觉得我不建议，因为 那你刚才说可以， 因为太顺色了。我们要其实可以用偏紫一点的 哦， 要找互补色， 互补色 对啊。然后比方它纯色可以选择玫红啊这样的，你如果全是蓝，这个整个人就顺色了，不好看了啊。可以涂亮的，但是你要找互补色。 好的 啊，就不建议大面积的涂。如果大面积涂蓝眼影或绿眼影， 就比如说在眼头一点点的装饰， 对，或者眼尾加强一点点就 OK 了。 我觉得很多那个现在在听我们广播的呢观众会有画面感， 对，会有画面感， 彩色妆面。 希望你们在路上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自己回家可能就想尝试一下。其实我刚刚灿灿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回家可以拿出那些颜色很奇怪的眼影，稍微尝试一下。 生活里都处处都是小情调， 他特别不负责，我觉得，因为我们可能最近也见不到。如果万一我明天涂出来很丑，他也不会对我负责呀。 可以来我家找我啊。 我们跟踪你， 跟踪我 ，OK。那我看到乔雅这还有一些照片， 这有前几张，这是在云南嘛？今年 云南，我还以为是在某一个海岛，好好看哦、 云南西双版纳，然后这是在印尼，对，然后你看这张去印尼的这个照片，这是在印尼的一个街头，街头的一个小面档，小摊位上吧。然后这个是在新疆，在新疆， 新疆有这么异域风情的地方？ 对啊， 新疆本来就很异域风情。 没有要选景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呢，提到照相，其实大家会看到说这里面，比如说拿这张来举例子，这里面其实在如果我们再去拍，想拍一些效果比较好的照片，其实很多女生会觉得是不是我一定要单反相机啊，专业的设备我才能拍出很好的效果，其实手机是完全 OK 的，这些所有照片都是手机拍的。 那拍照的人很重要啊， 都是路人甲。 别 人都以为我带着一个专业摄影师出行， 然后 因为我都一个人出去旅行嘛， 真的， 对， 你是可以承受一个人旅行的人、 我去一个人去过十多个国家，全部都是一个人，所以 这位美男子，你可以接受一个人旅行吗？ 我非常喜欢一个人旅行。 你们竟然都是这样的人，哎，那可 是这样的人。 出去如果点菜的话，你就只能点一两个，你就没有办法享受。 你可以请导游，还或者是请路人甲吃， 这是另一种感觉，可以体验一下。 天哪！ 然后你看这一张第十二张，这也是在新疆路边啊，就是随便找了一个路边的景拍出来的。 你随便找的路人全部都是摄影师级别的， 就我要指导他。 但 是你会发现从穿着上来讲会有变化，同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会换几套不同的衣服，不同风格的衣服。 那像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啊，那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在新疆这种地方应该新疆是不是可以画一个异域风情的妆？ 对，我们眼妆可以浓一点，在新疆画的。 如果异域风情应该怎么表现，就在妆容上？ 重点我们要抓重点就是在眼线 眼线对，眼线可以画成棕色吗？ 棕色或者黑色都 OK， 但是我们就是可以稍微的上扬一点啊，就不像平常画的比较自然了。我们可以飞出来一点，长一点， 飞出来一点。 对，因为大部分像新疆跟俄罗斯都比较像，对吧？他们眼型长得都是很那种高挑的飞扬的。 哎，那像我这种长相，你能把我打造成混血的感觉吗？ 因为本来就有点像、 OK 啊， 哪有？不要捧我，要不然在下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你帮我画一个混血妆吧。 没问题、啊， 答应你了。 如果画不成功，再也不要来了。 不可能不成功。 我就自退家门。 OK， 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就是这样，聊了很多关于一些在旅行当中的穿搭，然后两位嘉宾呢也是很专业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妆容，很实用。 我补充一点点，就是各位美女们啊，那大家在出行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说，很多人喜欢拍大头照啊，把人拍得很大，景色拍得很小，但实际上如果你想让这个照片啊有一定的价值感，或者是拍出来有更文艺的感觉呢，其实大家还是要把景色的这个地方更突出化。 对、因为这样的话就能够很特别，因为每个地方景色都不一样。 对，然后你看到也会有更美好的记忆，因为你自己每天都可以看到嘛。 是的，说得很有道理。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我们秘密话语环节呢，我们要聊的秘密话语非常有意思，是因为乔雅她之前在国外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吐槽的故事，那个故事讲的内容呢是说有一个女生她在国外工作了、工作了之后呢她的同事带她跟她一起去出差，但是那一天她刚好来了大姨妈、然后怎么办呢，她那两个同事是两个外国大叔，就很担心她，就很贴心的说哎，要不然我给你买一杯冰咖啡吧，或者说哎，你要不要吃冰激凌缓解一下肚子痛，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种国内外文化的冲突，可能外国人对于女生来大姨妈这个事情他们真的是会喝一些凉的东西、然后因为之前我跟乔雅我们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呢，她跟我说过他在国外的时候在一个人家住的时候，他们会给宝宝喝那种很冰的牛奶， 对， 这个事情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我简直觉得unbelievable。 然后来跟我们说一下这种差别吧。 对对对，就是说起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引起我之前的回忆啊，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深受痛经困扰的女生，就经常喜欢吃凉的东西啊。那到了那边之后呢，到了美国之后呢，我是住 homestay 的啊，住在寄宿家庭里面，然后妈妈每天会准备早餐给我，然后早餐的饮品呢，无一例外的啊，要不然从冰箱里面拿冰牛奶、冰奶昔出来，要不然就是热咖啡、热茶。 对呀、 但是我们呢，其实是习惯性的早晨喝一杯热水。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行为，他每天早晨看到我打那个热水时，他就问我，他说这个水要冰的才好喝，要放冰块在里面，你光喝热水没有味道的，你为什么要喝它？我说这中国人的习惯啊。 哎，那我想知道你从国外回来之后你的这个习惯被改变了吗？ 被改变了， 现在都 我现在早晨对，就是会有说实话有的时候是在控制了，但是有的时候会经常从冰箱里直接拿冰的出来。 所以那现在还会痛经吗？ 会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 疼的时候喝会更疼吗？ 会 、 所以凉的东西真的是会对女生身体伤害特别大的。而且他们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要喝热的东西来缓解。 是， 而且他们说你痛的话你可以去吃芬必得呀、去吃这种止痛药啊。 所以这个就是思想观念上的一个差别，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因为体质不同的， 对， 饮食习惯不同的， 只会可能真的会越喝越疼，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轻易尝试，还是保持一些喝热水的习惯。 他们感冒了要吃就是发烧要吃一大桶冰激凌，然后睡一晚上起来不吃药好了。 太夸张了。哎，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到了尾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插播一条消息，就是市防汛指挥部提示，在21号夜间至24日，本市将有一次区域性的暴雨过程，请您的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积水地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今天的我们百分百 party 就是这样了，我们女神百分百就要和大家说拜拜啦，啊，两位嘉宾打个招呼。 哎，很舍不得大家，那我们有机会再见。 我们下回见喽。 好，下回见，拜拜。 很酷的化妆师， 拜拜 啊，好，拜拜， 拜拜。